为什么要讲这个睡眠，是吧？你看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讲了血，讲了脉，讲了神，讲了志，是吧？那为什么归结为这两大类疾病呢？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常说心脏病，是吧？甚至到医院呢，都是买吃治心脏病的药。那么今天呢，希望通过呢收听学习，让大家呢明确一个道理，心脏病不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那为什么呢？哎，我们结合老的知识知道了，要想马儿跑，哦，你还得给马儿吃草。我们临床上检测常说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这个病症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呢？原因我们就要知道，心脏是给全身供血供氧的，同时呢，要完成这个给全身供血供氧的这个系统功能，它还得保证自己能够吃得饱跳得动。所以心脏病表面上看我们吃药治心脏，实际上非也。而真正治心脏病的系统性方案，一定是对整个心脏气血循环系统的全面调治。所以啊，我把它单独列出来，心脏病的康复篇章，我们就想结合着冠心病、心律失常，是不是啊？心肌梗塞、心绞痛、心肌肥厚、心脏反流，是吧？结合着这些综合病症，给大家做系统的分析。换而言之来讲，也就是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心脏病朋友，对自己的心脏病能有一个更加务实的、更加具体的、更加全面的清晰认识，也就是为了在防治过程当中不要偏听偏信什么祖传秘方灵丹妙药，而要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规范的治疗，是不是啊？你包括在以往知识当中，你看我给大家讲了心包经的按摩，特别指出了心包经按摩当中内关穴是心律失常的点穴一按铃。你看不少细心的听众啊，愿意抬杠那个听众，人就给我提出问题了，说徐老师，我不吃保健品，我也不吃药，我就单做你这个心包经内关穴的点穴一按铃，我能不能把我的心律失常或者我的心动过缓摁好，是不是？在很多人看来，说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哪有大夫说自己的药不好使的，哪有医生说自己的这个手法不灵的。我这个人却不一样，我喜欢实事求是，是吧？那我就问他了，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吧？我说人饿了不吃饭，单靠点穴按摩能把人摁饱不？我这么一问呢，把那个钻牛角尖的老大哥呀，给他也逗乐了，说那肯定不行，是不是啊？人也不能靠吃西北风活着。我说你说对了，所以中医点穴也好，西医打针扎封闭针也好，表面上这些都是治病的手段，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句话，叫治标不治本。那谁是治本的呢？不是针灸，不是点穴，更不是挂瓶子，那是谁？是病人自身的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是吧？就像骨折的病人， 你打上钢板了，是吧？有那严重的压缩性骨折的，你别说打钢板，那骨头骨质疏松到螺丝钉都一拧都把不住了。我们用句成语来说，叫朽木不可雕啊。你说你哪个大夫还能治好？所以怎么办呢？哎，就要进行骨骼的保健。骨骼的养生保健叫补肾，因为中医说肾主骨啊，啊，这是五脏层面。另外呢，有人说要补钙，单补钙不行，一定是钙和胶原。食疗我们吃五子粉呐，中药保健骨骼我们吃杜仲，这是整体全面的。那你说我都吃了这些，哦，我还要晒太阳，适当的运动，因为不受力的条件下骨头是不长的，骨头呢是必须在受力条件下生长的。你这样综合起来，三个月五个月你再拍片子，骨密度增加了，骨痂形成了，骨头愈合了，一步一个脚印儿。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子，我下面要回答那老哥的问题了，是吧？心脏病单靠点穴治不好，是不是？单靠扎针灸治不好，单靠吃救心丸也治不好，靠什么呢？靠养。怎么养啊？靠心脏和血管、动脉、静脉之间的自我调养和协调，叫自我修复功能。那这个自我修复功能，除了合理保健、适当调养之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心情和高质量的睡眠。所以呀，现在呀，为什么心脏病人越来越多了？甭管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这心脏病人越来越多，这和现代人的生活频率规律是密不可分的。现代人工作紧张，压力大，脾气坏，睡得晚，起得晚，是不是啊？晚上不睡觉，对阳气的消耗越来越大。所以还是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导致了疾病。我说现在啊，大都市都有一个名字叫不夜城啊。什么叫不夜城啊？说半夜啊一两点钟啊，那个城市呢还灯火繁华，是不是？你等到早上八九点钟呢，整个城市人还都在睡觉。我说这个不夜城啊将成为心脏病城，所以这种城市的生活是制造心脏病的罪魁祸首。反过来呢，啊，你们回归自然，啊，乡村是吧？田间是吧？远郊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粗茶淡饭，粗布衣衫。哎，你这样回归自然，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生活和生存的氛围，那才是长命百岁不得病的。你像世界上有很多长寿之村、长寿之乡啊，那个100岁的老人很多很多呀。哎，于是呢就有这个商家说，我们到那儿啊，弄点米，弄点菜，弄点水，我们把长寿之乡老人吃的东西我们都吃肚子，我们是不是长寿了？你长寿不了，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生存环境。甚至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越来多的都市人说啊，通过旅游公司涌入了乡村，涌入了那些世外桃源、水米之乡、鱼米之乡哈。其实使这些好地方也在不断的污染，是吧？这样一来呢，世界上的长寿之村也会因为人类文明的加速的进展速度也会被毁掉的啊。所以我常说，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是不是啊？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但是不要去毁掉这样的长寿的环境 啊，这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心啊。所以啊，这回大家要明确了，夏养心，冬病夏治，养哪两方面？一个是养心脏，养心脏就是养心脏的循环系统，养心脏的供血供氧。一个是养什么？养睡眠，就是养人的心情和高质量的睡眠。所以这是夏季心脏养生非常重要的两个层面。今天呢，我们先说说心脏病，是吧？先给大家说什么呢？说先天性心脏病，是吧？咱先别说后天的，说先天的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都指的是心脏的时间隔闭锁不全，一般小的时候发现，两三岁的时候及时手术，那都可以完全过正常人的生活。说这是医院外科手术能治的病，说我们讲它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吧？一老太太65岁问我说，徐老师啊，我先天心脏病啊，你能治不啊？我耳朵不聋啊，是不是啊？啊，不能说耳聪目明吧，但是人家一说话我能听出来多大岁数，我一听就老太太，哼，我就问他，我说老太太你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3了，60多了啊。我说你不是先天性心脏病。他说是啊，大夫给我检查的就是啊。我说老太太怎么这么犟呢？我说先天性心脏病活不过20岁。他说徐老师你可别逗了，我今年都60多了。我说我听出你60多了，是吧？什么意思？这句话大家听清楚了，先天性疾病你活过20岁，你就和先天没啥关系了，明白这个意思吧？啊，他说对，那我还有冠心病，还有心肌缺血。哎，我说你这说对了，我说你现在的心脏病不是先天性心脏病，你先天的病活不过20岁就死掉了，你现在活过20岁，你都活到60岁了，你这先天的还没要你命，他能让你活到100岁都不会出问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引起现在心脏病的病症。你还有什么病？老太太又开始报菜名了，我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你还报一大堆。我说日后啊，你治这些，通过养生保健调节后面这些病，你心脏病就可以好，你先天那个现在已经不伤你了。所以就此声明啊，通过养生的手段我们治不了先天心脏病。先天心脏病你就到医院开刀治就行了。多长时间呢？成年人以前最好两三岁的时候手术彻底，非常彻底啊，非常彻底。你都到大了二三十岁了，你再手术就可能晚了，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你说有活过三四岁，那你根本连手术也不用手术了，你就防后天。所以在这儿呢又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啊。先天呢占 30%， 叫三分天注定。后天呢，后天占 70%， 叫后天靠打拼。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先天决定的只占一少部分，你后天的改变调养它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讲元气也是这样的，是吧？不是说每位父母给儿女的元气都是满罐子的，有半罐子的，有多半罐子的，有少半罐子的，是不是？但是你元气的多和少，父母给你的元气多和少，对于你的健康和寿命影响多少呢？只影响 30%。 你是满罐子的，本来能算你冲你这罐子元气你能活100岁，结果你拼命的糟蹋造给，熬夜不睡觉喝大酒，结果到50岁肝硬化，不到60就离开人间了，连世界平均水平你都没达到，早亡了。你说你能赖着爹娘说元气给你不够？你不能怨爹怨娘，是不是？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是不是啊？叫拼爹，是吧？你爹行你不一定行，但你爹和你娘给你的元气只影响你人生的 30%，而你后天的 70% 的调养是决定了你后半生，是长寿是短命，是健康是疾病， 是良性疾病是恶性疾病，这都是后天得的，没有说是谁先天带着癌来的，别说这个啊、哦，说大家明确。所以这心脏病咱们第一条就给大家讲的叫先天性心脏病。那有人又问我了，徐老师，先天心脏病可以预防吗？可以。你像咱们国家现在倡导优生优育啊，啊，什么叫优生优育？是不是你叶酸吃的多少，你到医院检查多少？都不是，取决于父亲和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怀孕期间的营养和怀孕的准妈妈的心情，是不是？你看啊，现在小学生啊，这是一个国家调查的是吧？现在小学生、大学生啊，抑郁症的、多动症的、强迫症的心理障碍特别多，是不是？是孩子们考试考的吗？啊，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素，就是你当初母亲怀孕期间的心情，是吧？哎，决定了孩子后天的性格。那我一说这个，那得了，那好多得抑郁症的孩子又开始怨妈妈了，是吧？好多母亲又开始自责了。你看，别忘了我们刚头说那句话，先天占 30%， 后天占 70%。从小生下来快快乐乐的，也有后天压力得抑郁症的。小的时候多动症，通过后天生活调养、环境改变，可以调得好，是不是啊？所以人生啊，健康与否、快乐与否，是吧？包括贫穷富贵与否，不是算命先生写在纸上，他都是人用脚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不是啊？就像那歌里唱的似的，叫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啊，脚决定路是什么样的。你往柏油路上走，那就是直路，你往山坡上走，那就是坎坷的路，是不是？所以人生的路是由自己来决定的，那怎么办？所以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是吧？你从小啊，包括你从现在开始啊，你培养他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呀？哎，能够接受的心态，能够正确的面对，能够去把握自己人生健康命运的这个心态，去改变。啊，我们不能说那个每个人都必须百折不挠，都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那个达不到啊。但是，是吧？你对于你的现在的身体状况、现在的工作环境、现在的人生规划，你有一个认可的心态，在认可基础之上，你去改变它，甚至你有理想，你有憧憬，你去完成它，有目标啊，啊，这是个过程，啊，特别我们病人治病，你看心脏病，我说你自己好什么样，你知不知道？哎呀，那比以前好了，啊，那我将来到底能好成啥样？他又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算命先生，但是我只知道一点，好好学习就能考上大学，是吧？你上了大学，好好学习，国家不分配工作，你努力聪明，你吃苦耐劳，你能找个好工作。你找个好工作，你努力，你将来呢，你事业有成，你就能升职，是不是啊？你就能娶个好媳妇儿，是不是？你就能家庭和睦，是不是啊？我还在这啰嗦说，那徐老师，你说这些我都知道了。我说你知道啥了？他说好不好？啊，得保健，得调养。我说对了，我说你开窍了，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中国人呢、啊，中国人特别有智慧。中国人的智慧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啊，放下执着，万般自在。您这都中国人的智慧，啥意思？你老问我，虽然说我病能治好不？谁知道你能不能治好？你方法对就能好。你连啥病都不知道，你问我能治好，那肯定好不了。你知道了，你用方法对了，那你慢慢就是好转。那你问我你能好到什么程度、嗯、那不清楚，看你元气攒到什么程度，看你细胞能修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工程学院毕业的都能当工程师，都能当总工程师？那不一定，那各个人的那个资历不一样，是不是？ 哎，他各个人的造诣也不一样，各个人的经历啊，坚持人的又都不一样。十个手指尚不一边长，孔子弟子三千尚不一样，你何况一个病人能好到什么程度啊？但是有一点要知道，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所以收音机前那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的爹妈赶紧给攒钱手术啊！那个年轻人的，你别听我刚说，我说活不过20岁，你都21了，你别害怕啊！你后天别劳累，你照样也能长寿，是不是啊？但你可能不能活到80、90，但活个70是不成问题的。那你说我都70岁了，我小前得过先天心脏病，那你现在就不用琢磨了，是吧？你活的全是赚的，你赚多少年那就看你后天养成什么样，是不是啊？这个不要绝对化啊，不要绝对化，因为养生没有100%。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说这个四时啊，四时的划分。夏有夏至，冬有冬至，春有春分，秋有秋分，是吧？开始啊，有的人认为哦，这是一年四季季节的划分啊，其实非也啊。季节的划分呢，你不能按这个手表上画，是不是啊？咱们早八晚五，早晨8点上班啊，下午5点下班，是吧？来晚了算迟到，是吧？走早了算早退，是吧？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给你分的那么细致，而且呢是阴阳有变，早晚不同啊。那么这里讲到的四时，是吧？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的是天象啊，说的是天象。小学生学物理的，是不是啊？或者是学地理的、学自然的，是不是啊？哎，你都应该知道这个天象。也就是说什么呢？地球围着太阳在公转，每公转一圈，正好走过春夏秋冬这一年四季。那这地球啊，在围着太阳公转的时候，这地球它自己个儿呢还在自转啊。它怎么自转呢？啊，自西向东。所以啊，在这地球啊，它东边的人他就提前呢比那西边啊看着太阳。你就是咱们中国吧，地大物博，是不是啊？尤其是横跨的这个经度啊比较广。你别看咱们全国都是北京时间，但是啊，你在北京，你和在那四川成都，或者你到那新疆乌鲁木齐，是吧？同样的一天里，早晨看到第一缕阳光的时间是大不相同的。那大致上能差多少呢？啊，因为中国呀，幅员辽阔，啊，大致上得差一个时辰，11个时辰就是一个大时，啊，一个大时呢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啊，2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我们虽然都是北京时间，但是早晨出太阳的时间最多要差2个多小时，你说咱们国家的幅员多辽阔，啊，这说的是地球的自转，是一天的日出日落，地球围着太阳的公转。是吧？这是一年的春夏秋冬。那这个地球围着太阳公转，为什么会出现一年的春夏秋冬呢？哎，这个呢，一个是取决于地球离太阳的距离。 再一个是取决于什么呢？哎，太阳光它直射到地球上的角度啊，角度是吧，这个角度啊不好说啊，不好说。什么叫角度啊？哎，你像啊这夏天太阳热，你像咱们人呢、啊、就感觉这太阳啊老在脑瓜顶上一样，所以说你看夏天呢人的影子比较短，树的影子也比较矮，是不是啊？哎，你赶上到冬天了呢，那、哎、你看你要注意了，人的影子变长了，树的影子也变得很长。包括呀、啊、你看那个冬天家里边养鱼的都知道啊，你家的鱼缸养鱼的那个大鱼缸子，你即使放到那客厅的里面，离那阳台呀、啊、3-5米的距离，你注意那夏天鱼缸子不绿，怎么到冬天反而生了绿胎了呢？是不是啊？你说是冬天取暖的温度，那家里都是22-23度啊，室内啊，是吧？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阳光照射。因为冬天的阳光呢可以照到你客厅里面，虽然照得很远，但它不热，为什么？它是斜照，是不是啊？哎，你夏天呢你那阳光就照不到房间里面，顶多照到阳台这儿，那鱼缸呢不生绿胎，说明呢太阳是直射，虽然没照到房间里头，但是非常的毒，这日头也非常毒非常热，这就是直射和斜射的区别。故而呢物理学家呀在地球上就画了这么三条线，是吧？一条叫南回归线，一条叫北回归线，中间还这么一条赤道啊。什么叫南北回归线呢？就是太阳直射最远的地方就射到这儿，对不对？哎，那什么叫赤道啊？就是中间这条啊，中间这条啊，南北回归线中间这条啊。所以这时候你大家就要注意了啊，别管你南半球还是北半球，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那地儿到夏至的时候，那就是太阳照到你这地儿直射点最远的地方，咱北半球就是北回归线。赶着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时候，凉爽的时候，那就是经过赤道这儿。你赶上最冷了，那就照到对面那半球的北南回归线最远的地方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它就是太阳直射点的一个变化。你如果单凭这个来判断春夏秋冬的还不够，真正的春夏秋冬应该比这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至少要晚，晚多少天呢？晚那么半个月到一个月。所以太阳这个热辐射根据它的角度变化，天时变化引发地气变化，我们常说的季节天时它是起主导作用，而地气是影响变化的结果。咱们接着这段时间冬病夏治，夏三月养心神，他们说的是冠心病啊，冠心病。这冠心病我讲了十几年了，是吧？讲了十几年了啊，特别常听我节目的人应该心里边有这么句话啊，说冠心病光治心脏一辈子您甭想治好，是不是？可能新听众新朋友你一听我这句话你可能有点懵，哎，但是呢作为我们老听众老朋友，经过几年十几年的知识的熏陶，他们已经知道了心脏病冠心病它的形成的来龙去脉。但是有一招啊，不能光给这个老朋友讲，是不是？咱们也得照顾照顾这些新上车的，是不是啊？啊，刚刚啊来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照顾照顾这些新听众。所以今儿呢咱们就从头说啊，从头说说到这个 冠心病的名字吧。啊，冠心病啊是一个比较简约的称法，是吧？其实呢，它有一个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是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大家伙注意了啊，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知识点啊。第一个，什么叫冠状动脉，是不是啊？哎，第二个，什么叫粥样硬化，是吧？我们吃饭，有的老爷子说，哟，不能喝粥啊，喝粥得动脉粥样硬化，你这是吧？这都道听途说的，都传偏了啊！啊，所以想了解冠心病，这两个知识点一定要掌握：一个是什么叫冠状动脉，第二个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是吧？第三个知识点，心脏病到底是不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甭管是新听众，慢慢变老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是吧？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你今天听课，或者是你听我节目听了几年的课，你一定要搞明白冠心病里边这三条知识点。那接下来呢，我就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先说说什么叫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一说冠，哎，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叫帽子啊，帽子啊，心脏和帽子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伸出你的手啊，伸出你的手啊，把你的手握成一个拳啊，握成一个拳，把您的这个右手握拳啊，右手握拳，全心冲左，全心冲左，放在你的左胸前区啊，左胸前区。好了，你低头看一看，大家伙注意了，这就是一个一比一的模型。什么模型？心脏的模型，是不是啊？你看中国人经常讲啊，啊，人呐，做什么事要讲良心，是吧？那个心眼啊，你得放正了，啊，你心呢别长歪了，这是中国人讲的仁义道德啊。但是换句话要说回来，谁的心要是真长正的了，哎呦，那是畸形，啊，人的心脏都是靠左，啊，靠左。啊，胸骨左后方啊，左后方。人的心脏大小大家伸手看吧，就和咱们拳头这么大，是不是？就和咱们拳头这么大，是吧？你像张飞鲁智深的体格子，那拳头跟大馒头似的，是不是啊？甚至有的说跟什么呢，跟那小孩的脑袋一样大，那大拳头，那他心脏就大。所以说啊，他能使那李逵使板斧，是不是啊？哎，鲁智深能使那个偃月铲，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有多大的心，你就有多么强壮的身体，心脏得大啊。那收音机前的大姑娘、小媳妇、小老太太，你一伸手，哎呦妈呀，说我这拳头握起来比鸡蛋呢大不多点儿。完了你还问我，徐老师，我为啥低血压呀，是吧？我为啥天一热脑袋就昏呢，是吧？这叫啥呀？这叫小马拉大车呀，是不是？你也不看看你长多大个心脏啊，你还锻炼身体，你还干重活劳累，是不是？哎，你不心脏反流，是不是？这不嘛，前一段时间高考，是吧？你看好多这个农村的考生啊，特别啊，这个父母亲自己的闺女儿子啊，身体比较弱的都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啊，将来呢别在农村出力，是吧？ 争取考个好大学，找好工作，一辈子别受累，是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其实的确是这样的，是吧？你这一辈子，你能不能靠力气吃饭？你得看你心脏够不够大，那得看啥？就看拳头，啊，就看拳头。我这人不主张暴力啊，我不主张暴力，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是不是啊？哎，你不能动不动就暴力。但是我今天说的是什么？拳头的大小，握拳的力量，它就是你心脏波动力的标志，是不是啊？哎，就是你心脏波动力的标志，这就是中医文化，以小见大，是不是啊？形象生动，让百姓朋友啊从疾病治疗的困局当中走出来，是不是啊？能够真实真切的了解疾病，全程康复，合理养生的这么一些知识啊。好了啊，还是看咱们这个拳头，是吧？说你凭啥有这么个拳头啊？是吧？他怎么不是个馒头啊？是我这里边有骨头，是吧？有手指头指骨，骨头和骨头连接的地方有筋，是吧？筋外边包着肉，筋骨之间穿行着血管，外边又裹层皮，所以这是个拳头，这不是个馒头，是对不对？哎，好了，那么我们心脏，它和我们拳头的大小一样，心脏里边没有骨头。啊，心脏里边没有骨头啊，但是心脏里边有什么呢？有肌肉，这个肌肉呢叫什么呢？叫心肌，心肌细胞，是吧？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心肌细胞一旦坏死，不可再生，啊，这是医学常识，啊，你不要听一些虚假广告啊啊，吃了我这药，把坏死心肌细胞给你整活的，骗钱的，是不是啊？这个新闻都播报了啊。你要谁能把坏死心肌细胞鼓得活了，那得诺贝尔奖是你的了，是不是啊？那世界医学难题了啊！人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一旦坏死，不能复活。拳头不是馒头，是因为拳头里边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什么呢？有肉、有皮包着，这是拳头啊。心脏里边没有骨头，心脏里边有什么呢？心肌细胞坏死不能复生。那这个心肌细胞，哎，它构成一个腔体，是不是啊？那心脏也不是馒头，它还得有什么呢？哎，有一些这个筋，就是我们说那些瓣膜、心室，它有一些筋支着，构成心脏的这个腔体结构。就像你盖房子那钢筋混凝土，那不是骨头啊，那是筋啊。西医呢也叫结缔组织，是吧？有了心肌细胞，有了心脏的瓣膜，有了这个筋，那还有什么呢？啊，还有大血管，是不是啊？心脏是个发动机啊，它得把血往全身送，往全身回流啊。这个血管叫大动脉，或者还有大静脉，这个叫功能血管啊，功能血管，是不是？哎，那除了这个大动脉、大静脉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小动脉、小静脉，是吧？这是干啥的呢？这是给心肌细胞供血供氧的啊。老百姓的俗话啊，要想马儿跑啊，你说我这马拉一车草料，车上拉的草，这是马在干活。但是你这马不能光干活不吃饭呢，哎，这马歇的时候你还得喂它点草料，这草就是给马吃的。所以啊，你看前段时间就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年年都有人问，是吧？我讲完了年年还有人问，为啥呢？哎，他忘了，有的是不是？有的他没听过啊。有人问我说：“徐老师啊，说这个心脏啊里边都是血，它咋还缺血呢？是不是？哎，这就打个比方啊，啊，说银行啊都是钱，是吧？说那个银行的行长啊，他怎么还得给他发工资呢？你这整明白了啊， 开银行的钱不是你家的，是我家的。所以说你上班给你发那工资那是你家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搞清楚了，他有人搞不清，是不是？银行是我家的，他老寻思是他家的，他把我家的钱当成自己家钱花，得锒铛入狱，那叫贪污腐败，你对不对？说这问题大家问，那心脏它里边都是血，它咋还缺血呢？心脏里边都是血，它是心脏功能，而只有心脏营养血管里边给心肌吃的那个血管里边的血才是给心脏供血供氧的。那么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这个网啊，哎，你把拳头握上啊，这个血管网它就像一个中国古代人戴那个高帽一样，戴高帽吗？啊，就跟那帽子一样。古代人不叫帽子，叫冠，皇帝戴的叫王冠，对不对？哎哎，冠，像冠状一样的动脉血管网，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这个就叫冠状动脉。哎呀，这第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讲完了啊！你看有人还没听明白呢。学习心脏病防治的知识要懂三个知识点：什么是冠状动脉，是不是？什么是粥样硬化，是不是？心脏病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还是全身的病？你看这三条知识点我第一条可给你讲完了啊。什么是冠状动脉？就是心脏吃饭的家伙事儿，是不是啊？心脏吃饭的家伙事儿，这个冠状动脉是专门给心脏供血供氧的。另外呢，心脏里边的主动脉是吧，生主动脉、降主动脉、回流的这些大静脉，这些是心脏干活的通道，干活的家伙事儿和吃饭的家伙事儿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吃饭的是锅碗瓢盆，是吧？干活的农民呢，就是镰刀锄头镐头，工人呢就是钳子螺丝刀子扳子，对不对？哎，干活的家伙事儿和吃饭的家伙事儿你区分开啊。冠状动脉是吃饭的家伙事儿，你剩下的什么心脏瓣膜啊、大动脉、大静脉、生主动脉、降主动脉，这些是什么呢？叫干活的家伙事啊，这你得把它区分开啊，区分开。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冬病夏治的心脏的养生篇章。我们这段时间呢正在说的是冠心病的综合防治啊，昨儿大家提了三个知识点，一个叫冠状动脉啊，二一个呢叫粥样硬化，三一个呢告诉大家伙，心脏病不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这第一个啊，咱们昨儿已经说完了，咱们今儿呢说第二个啊，说说这个粥样硬化。西医的病理学、解剖学啊，在显微镜下甚至在直观的切片下已经可以看到动脉粥样硬化，就是粘附在动脉血管壁上像粥一样的、像粘粥一样的脂肪沉淀物，是吧？说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为什么年老的人多见？为什么胖的人多见少，就是人那个身体比较瘦的人少见？甚至我们还见过更为离奇的人呢，瘦的皮包骨头，而血管里的动脉粥样硬化却非常的严重。 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到底跟人的年龄、跟人的性别、跟人的胖瘦，或者还跟哪些具体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哎，咱们今天呢就一一的给大家解释开来。在祖国传统中医看来呀，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有男女，是吧？天有黑白，天上还有日月，这都是我们中医的经典理论当中说到的阴阳。有人说叫一阴一阳，啊，有人说是一个阴一个阳。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确，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世间万事万物，尤其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小宇宙，阴和阳是不能孤立存在的。所以呢，便有了下面的话：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哎，就好比那个太极图上啊，那个阴阳鱼一样啊，阴鱼的鱼头连着阳鱼的鱼尾，阴鱼的鱼头那个眼是阳，阳鱼的那个鱼头的眼是阴，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和阳是在不断的运动和转化的。哎，这是阴阳。你看就这两个就给大家已经快搞迷糊了，那么再到中医的五行呢，人呢就更迷糊了啊，金木水火土，谁生谁，谁克谁，五行和人的五脏啊，和季节当中的五季又有怎样的关联。好多人听得懂，他知道这是科学，好多人听不懂，听着太玄太妙，不明白了，哎呦，迷信，哎，他说是骗人的。哎，所以说啊，人嘴两张皮，是吧？人家想怎么说咱管不着啊，但是呢咱们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把这个知识给大家落实好。那怎么落实啊？哎，在阴阳五行文化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手指里面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啊？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五脏里边有五脏。啊，什么叫五脏里边有五脏？是吧？就是心里边同样有着心肝脾肺肾金木水火土。啊，我们落实到了一个最具体的人体的一个器官，我们把它落实到一个手指头上，手指中间有指骨，我们说肾主着骨，指骨关节上连着结缔组织，我们叫筋，打折了骨头连着筋，中医说肝主筋，开窍于爪甲，是不是？那骨头靠筋连着，还有指甲盖，那骨头和筋呢不是暴露在外面的，外面裹着肉叫皮竹肉，是吧？肉和骨筋之间穿行着血管，我们叫心主血脉。那最外面一层呢包着皮肤，有人白有人黑，有人汗毛多有人汗毛少，有人长湿疹，有人皮肤干燥干裂，这叫肺主皮毛。所以可见一个小小的手指头里边却关联着五脏六腑。那我们今天呢说的是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个动脉粥样硬化里边是不是也有五脏六腑呢？是不是啊？季节养生是不是夏天你光治心脏就行了呢？非也。心脏为人君主之官，它是不受邪的，是吧？而五脏的功能却影响着心脏，是吧？所以心脏病单治心脏是没有效果的。那么治谁呀？哦，治五脏啊，治其他的脏腑 来达到一个中和调节。那么下面我们说说这个动脉粥让硬化当中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失常。什么叫动脉啊？是吧？很多人说动脉就是血管。哦，血管我们西医扎针的时候打静脉针儿，打静脉针儿，我们得勒止血带往上扎针，是吧？哎，我们测心电图，心脏波动，测血压，传到动脉，动脉血管收缩舒张，是不是啊？这有脉波的传动，西医摸脉一个道理，浮沉迟速，所以动脉是在跳动的。什么叫跳啊？你以为它是跳绳呢？不是的，它是有节律的收缩和舒张。一说收缩，一说舒张，你看，所以学中医啊，一道五道一以贯之，是不是啊？哎，孔老夫子儒家文化，哎，用一就可以把它概括了啊。那么学习中医，你一定要学会融会贯通，是吧？人是有皮、肉、筋、骨、血脉而成。那我们这个动脉啊，它属于血脉。那这动脉当中又有五脏六腑，我们下面就细细给大家分。动脉外面有浆膜层，里边有黏膜层，中间呢有血管平滑肌。脉波波动，血管就得收缩舒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肝脏将军之官，主意伸之屈直，嘿嘿，所以能收缩能舒张能屈能直，谁管？肝管，是不是啊？所以这病你看，你开始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得高血压，他不懂啊。为什么有的人低血压涨不上去，他也不懂。我告诉你，找肝呢，是不是啊？你老发脾气，你那血管老痉挛老抽筋，那你就高血压呗。你这人没脾气，没皮没脸，是不是？扎一锥子不冒血，没紧没骂，你低血压。为什么？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是吧？骂你半天你都不知道还口，没脾气啊。肝湿调达，这样人容易得严重的肝病，对不对？是肝的阳气不足。这个大将军呢，是个窝窝头，是不是啊？哎，你看看，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脏腑，找谁了？找着肝了。啊，肝主曲直，血管收缩舒张，和这肝有关。光找肝不行啊，动脉粥样硬化，这粥是啥？这粥是脂肪，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呀，脂肪是啥？脂肪是营养，是吧？营养是啥？营养是肉，是吧？营养多了就是肥胖，营养少了就是营养不良。那么从广义上讲，胖和瘦都叫营养不良。脾主肉，化人体内的痰湿，所以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就是脾所主的痰湿，是不是？所以这样一来，动脉粥样硬化和人胖瘦之间的关系我们又找到了。中医说，有形于内，则必行诸于外。啊，人体是不说谎的，是吧？人体身体啊，健康它不会笑里藏刀。哎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它跟我一样，心里边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藏着不掖着。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电话是87557319。87557320，北京朝阳店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星月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513950080。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安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1。 5167，以上是广告时间。